小店剪短剪发，习惯在刘海，大楼可建筑的街道旁，一家烟雾缭绕的酒馆，破烂的音响使人在弹唱，小提琴在弹，我听不去再哭闹，他的同伴还在笑，他真的真的想知道那双来自东欧的冰凉的胸大地下弄搞笑，那么地铁还要穿多少吉他才能拽得手， 唱了的嘛，这个比较有律动一点的感觉，这个叫做心情。 Yeah.